茶吃 cream， 他像换幻术转身一变已识天。从前他少年常爱望布丁，傻气像笑片，为何现发现而太白痴，如偶像照片。 这个甜蜜十六岁咧，即系对于我咧就已经冇晒感觉噶啦，因为咧就已经系甜蜜十六对咁仔噶啦。好，时间嚟到咧11:18嘅时间咧，大家听紧咧系徐之峰全球歌友网嘅网上电台随想台嘅。咁大家咧都知道啦，喺上个星期咧，啱啱好一个星期前咧，小凤姐咧就喺美国拉斯维加斯咧举行佢嘅2006年嘅金光灿烂徐之峰演唱会嘅。咁好多朋友咧都冇听过，冇去睇到噶啦。咁我知道咧就所以咧就喺我哋嘅网里边咧就有一个嘅拉斯维加斯演唱会嘅专题报道啦，咁有好多好多咧外国嘅歌迷朋友咧都非常之热心咁样咧去提供佢哋嘅资料啦，同埋咧一啲嘅照片嘅拍得非常之靓，同埋咧好精景嘅，咁啊影得小凤姐好靓嘅，靓过近排周海賣嗰啲嚇，因為近排周海賣嗰啲咧，通常咧佢哋嗰個攝影技巧咧係同普通攝影技巧好唔同嘅，因為咧佢哋係經過特別嘅訓練啦，咁就專影一啲咧係平常人睇唔到嘅嘢，咁而呢啲平常人睇唔到嘅嘢咧，亦都係一啲咧好微不足道嘅嘢嚟嘅，咁我唔知道點解佢哋會影呢啲咁嘅相啦，咁啊影得非常之唔係咁好睇嘅，咁我自己就唔會買呢啲雜誌噶啦，咁。其实平时冇小凤姐咧，我都唔会买嘅。有小凤姐都会睇下边本先买嘅。不过咧唔紧要噶，大家唔买都可以，因为咧可以咧浏览下我哋 polarchute.com 呢一个嘅拉斯维加斯06年演唱会嘅专题报道咧，就有好多好多嘅超级靓相啦，包括咧小凤姐呢、这个跳舞摆嘅 pose 啦，亦都咧小凤姐咧好得意咧咁将佢一啲歌迷献俾佢嘅花咧，都摆喺裙尾上边行嘅，咁我记得香港嘅演唱会里面咧，小凤姐咧都有做过呢一啲嘅情节啦，咁尤其是咧将啲花咧摆喺裙尾里面行咧，就好得意嘅。咁小凤姐咧就系喺尾嘅几场咧，先至谂到呢一个咁得意嘅做法啦。佢话咧呢啲裙咧如果唔做帐幕嘅话咧，都可以用嚟摆嘢咁样，非常之得意啊。咁同埋咧，佢嘅宝贝嘅侄仔侄女咧，亦都咧喺呢一个拉斯维加斯演唱会里边咧，都同小凤姐咧喺一齐打气嘅，非常非常之开心。虽然咧我哋网主们啊不能亲身咧去到呢一个嘅现场咧去支持小凤姐，咁但系咧都非常之多谢啦。咁多位嘅歌迷咧都提供一啲。当地嘅报道啦，咁非常之多谢晒你哋嘅，咁我哋其实咧都好想咧继续咧有多啲嘅关于咧呢一个嘅06年拉斯维加斯演唱会嘅一啲嘅照片啦，咁所以咧如果都喺度呼吁大家啦，咁如果咧大家咧都有出席咗呢一个嘅演唱会，又或者咧都影咗啲相，又或者你有啲乜嘢感受或者系感觉嘅话咧，都可以咧将你哋嘅一啲嘅心声啊，或者系一啲嘅感受咧留低嘅。咁除咗系可以去呢、这个暂时出现故障嘅闲谈区留言嘅话咧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呢一个嘅电邮啦，我哋嘅电邮系 admin@polarchute.com 啊 ，admin@polarchute.com 嘅。咁如果咧大家想即时留低嘅话，都可以嘅。咁喺我哋嘅2005年嘅演唱会讨论区咧，其实咧我都咧开咗一个嘅post 咧，就系咧呢一个嘅06年嘅 MGM Grand Hotel Las Vegas 嘅演唱会嘅一啲chat room 啦。咁所以咧，如果咧大家想即时留低一啲嘅意见嘅话咧，都可以喺呢一个嘅呢个讨论区话我实在。我哋开得太多呢啲地方，讨论区咧，留低呢一啲嘅说话或者一啲嘅感觉嘅，咁最紧要咧，我哋都好想咧有多啲好多嘅相咧，可以一解一下一啲去唔到呢一个嘅演唱会嘅歌迷嘅相思之苦啊！好啦，咁喺寻日呢个

寻晚瞓唔瞓得着咧？咁啊，饮咖啡咧，就大概咧，我都自己咧系逗留喺个场馆度行下，因为即系第一次去啦，咁要见识下行，即系万一小凤姐喺呢个场里边开 show 嘅时候，我都知道边度打边度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逗留咗半个钟头咧喺场内咧就行过即系行下啦，咁先走嘅。咁寻晚呢个 show 咧就好得意嘅，阿宝珠姐咧就将一啲咧佢嘅圈中好友嘅花牌咧。就摆晒出嚟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小凤迷嘅第一时间就系去到呢个花牌面前咧，就系睇睇究竟小凤姐咧有冇送花牌俾宝珠姐嘅，咁啊答案就系冇嘅，系啦，咁因为可能小凤姐咧都仲未翻嚟呢一个香港啊，都可能咧未知道有呢件事发生啊，不过咧，除咗系花篮之外咧，花牌之外咧，阿宝珠姐嘅 fans 咧都几犀利下噶，即系我哋如果你话我哋而家呢班嘅小凤迷咧比较后生嘅话咧，即系大家都知道阿宝珠姐嘅。影迷咧系一班咧比较年纪大少少嘅，但系佢哋组织力就非常之好，不下于时下嘅一班嘅偶像嘅。你喺佢哋嘅面上咧，你系见唔到咧佢哋系一啲比较立少少嘅歌迷嘅，一样都系非常之热烈嘅。每一个人咧都有一个好正式嘅装备，就系咧一件好靓嘅风褛。绿色嘅荧光绿色嘅风褛，同埋咧一件咧印咗有呢一个嘅陈宝珠与香港中乐团嘅呢一个嘅演唱会嘅 poster 嘅 T 恤啊，每一个人都一定系咁样嘅装备啦。咁同埋咧系差唔多有四五个人咧，就有一个咧系攞住呢个灯牌写住宝珠姐或者系影迷公主嘅，咁有啲仲好大型嘅添。每一个人咧都系攞咗呢一个一大袋嘅纸袋咧，就好似我哋平时我以前开小凤姐开演唱会嘅时候就系咁样嘅，日日都攞住呢个大袋嘅。咁佢哋咧，差唔多每一个人都攞住呢个大袋。咁同埋咧，哨子啊、襟章啊，咁都几齐全下。咁最特别咧就系咧喺佢哋头上边咧有一个咧会发光嘅头箍，哇喺！即系呢样嘢咧，我谂相信咧，小凤迷都未必够胆会试呢一样嘢。原来咧，我发觉咧，寻日先知道睇睇呢个嘅佢哋头上边咧写住啲乜嘢咧。原来咧，阿宝珠姐嘅英文名咧叫 Connie， 我真系唔知咁啊，即系叫大开眼界，可以见识一下宝珠姐嘅 fans 有几疯狂。不过咧，除咗系睇呢一个嘅宝珠姐嘅 fans 有几疯狂之外咧，我亦都咧系好好咁为大家留意一下咧呢一啲嘅灯牌咧，其实。原来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款式嘅，咁其中咧有一啲咧就会变色嘅，有啲咧就会闪嘅，有啲咧就会系有声控添噶，即系有啲即系有啲声嘅话咧，佢哋就会眨下眨下眨下，好得意嘅，咁非常之层出不穷啊！我话俾你听，可以话寻日系除咗系睇下宝珠姐之外咧，亦都系大开眼界，可以见识到呢个宝珠。姐嘅 fans 系啦，原来咧我啲朋友咧都见过阿宝珠姐啲 fans， 原来真系好劲嘅。佢哋话咧几廿岁都仲系追车嘅。咁寻日咧就因为咧个地方太大，同埋嗰个安排上边咧就唔会话好似红馆或者系会展咁样咁方便啊。咁所以咧就有一班嘅猪迷咧，其实咧就。企咗喺个大堂度咧，等阿芳芳宝珠姐嘅。不过咧，我谂相信佢亦都系等唔到啦。咁所以咧，原来先发觉佢哋咧，差唔多成六十几、七十人咧，系一次过坐埋一堆咧，系睇呢一个嘅宝珠姐嘅演唱会。系啦，我讲开呢个光环，佢话阿宝娜话下次准备个光圈俾我哋啲男士大先。咁啊，多谢你啦。咁就多谢你嘅美意。咁希望你即系都会设计得好啲啦。咁我谂我哋都会戴嘅。不过咧喺场内里边咧，除咗系欣赏到宝珠姐嘅演出，又或者咧见识到呢班宝珠迷嘅佢哋嘅对偶像嘅爱戴之外咧，我亦都咧见到有两位嘅圈中嘅朋友咧，我哋嘅朋友都识嘅。咁以下呢首歌咧系属于呢位圈中朋友嘅。我记得咧上两个礼拜咧喺老李嘅节目里边咧，亦都将呢首歌咧首播俾咁多位嘅朋友收听嘅。以下嚟啲时间咧，都会将呢首歌咧送俾咁多位嘅朋友收听，亦都系小凤姐嘅名曲嚟嘅，唱得都好几好噶。

情深盼望更加痛恨错，鸳鸯侣双杯薄，前台尚再次新火，地府隐士侣在明那平一样没可。 其实咧，我觉得新春时候咧，应该咧都要播翻啲比较中国戏曲咧比较重少少嘅歌噶。咁啊，即系可能咧呢首歌咧，我就拣得唔系咁恰当咯，因为咧其实咧我咧就冇太多嘅粤曲嘅唱片嘅。呢首歌咧叫做香腰，就系属于任伯嘅戏谱。我记得咧讲呢首歌嘅时候咧，一个咧比较得意啲嘅小道消息嚟嘅。咁知唔知咧？到咧呢首歌咧喺边度录音咧？呢首歌咧其实咧系一个喺香港咧好出名嘅一个教堂，不过教堂名我唔系好记得。